上一次的间歇呢，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哈，包括现在自己身体状况的原因，是把它拆小来进行的，是跑的400米八组的间歇，这回呢要把这个里程稍微往上加一点，是要跑800米的间歇，当然速度呢就不会有400米那么快，上一次400米的速度目标呢是，每一组的400哈配速。要在4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每个400米差不多要在1分36秒左右完成。今天的800米的目标呢，比400米配速的目标要稍微的要降下来一点哈，配速是4分30秒。那么也就是说每一组800米差不多应该是在3分36秒左右完成啊，保持在这样一个4分半配速左右的区间。这是今天的训练计划。另外每组之间呢还是走400米作为休息跟缓冲。其实今天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因为今天我佳明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告诉我呢，我的身体电量现在只有20%多了。今天确实工作有点累啊，事儿也比较多。因为到现在感觉精神状态已经有点挺乏力的了。再加上今天的天气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现在我依然是晚上跑。是26度的气温，但是相对湿度呢比较大，还是在90%，所以现在感觉，还没有开始热身呢，就感觉身体是已经湿湿的了。所以800米的这样一个强度，其实今天对我来讲还是挺大的，尽力而为吧，拼尽努力能够完成今天的训练计划，但是可能到最后几组，要掉一点速度啊，但是我也，不能把这个作为借口哈，不能最开始就找锅啊，应该是，之后实在尽力没达成，然后再找锅哈。这锅最开始找了，就容易给自己心理上偷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啊，所以不能找锅，不能找锅，没有锅啊。现在准备开始哈，热身之后800米的间歇跑，看今天的完成的情况会怎么样啊？咱们稍后再聊。崩了，这个间歇。不出意外的崩了，不出意外的是果然没有跑完，但是出我意外的是崩的这个理由是心态崩了。上一次有一次间歇没有跑完是6组1.2公里，只跑了4组就崩了。这回呢本来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呢是8组800米，每一组的配速是4分半，跑完了6组，为什么崩呢？因为，参考了之前几次在这种三伏天跑步的经验，之前日记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一般会在路边放一瓶水，这个水呢，等到我感觉到身体的水分流失比较多，汗液流失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在路过这个路边的时候去进行补水。而就在这一次。我本来的计划是因为前面几组其实感觉都还不错，然后跑完第6组的时候，我就最后2组已经感觉到有点口渴了，我就需要补水了，然后我就去到我预先放水的那个马路边边，我还放在了一个相对比较隐蔽的位置，放在了一棵树的后边，结果到那儿围着那棵树转了可能得有5圈，发现那瓶水不见了，我就生怕我记错了，又围着周围的几棵树陆续转了几圈，但是发现那瓶水真的是没有了。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负责城市清洁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不会这么晚出来吧，这瓶水去哪儿了？我真的就当时那一瞬间感觉到，我突然想到一个典故，叫做望梅止渴。望梅止渴告诉士兵前面有梅子，大家抓紧行军到那儿就可以去吃梅子补水了，结果走到那儿发现没有梅子，这个时候士兵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呢？或者我们现在幻想叫画饼，画了一张大饼，然后真的到那个时间节点，大家发现这张饼原来是一张空饼。我相信这个时候心里受到的这个暴击，绝对不是1+1的这么简单。所以，我可以说是一气之下，按停了手表的训练按钮，预定的8组训练是完成了6组。当然，如果不给我补水的话，最后的2组我觉得很难在预定的期限。预定的条件之下完成，但是哎呀，现在想想有点后悔，想把那2组补上，但是算了，木已成舟。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今天训练的表现。其实今天前面几组训练的数据真的是挺不错的。我预设的目标是8组800米， 每组之间间歇400米作为恢复，跑完了6组，这6组，分别配速是4分33、4分38、4分33、4分34、4分36和4分29，基本都压住了4分30我的这个目标的配速，而且在佳明加速度这款软件当中，也就是专门为跑步数据做分析的这款软件当中，通过我这个佳明745手表所训练完之后传输到这上面的数据啊，还有一个数据就专门是为这种间歇跑的训练设计的这样一个数据，叫做达成率。比如说今天是8组800米，它就分为了8个步骤，分别在我跑步之后会告诉我这8个步骤分别的达成率情况怎么样。达成率第一是你是不是按照你的目标配速和目标的距离来完成了，第二呢是看你有没有比如说跑的比你目标配速太快或者太慢，这个都会影响你的达成率。我真的看完这个达成率之后，发现自己到后几组才开始慢慢的找到状态哈。第一组的达成率呢是47%，因为第一组的800米刚开始速度过于快了，后边又过于的放。第二组呢提升了一些，是66%哈，一直都比较稳定。第三组就比较高了，是80%。第四组呢又是最开始没有控制住，相对的会冲得快了一点。我记得我第四组刚开始的配速都达到了4分以内，3分多了，赶紧放慢，所以这组达成率不是很好。最好的是第五组和第六组哈，第五组的达成率达到了令人吃惊的97.9%，就是说我基本从起跑开始这800米的配速都压在了我预设的这个配速区间上。我预测的配速区间是，我预设的配速区间呢是4分10到4分50哈，这样去一个平均正好是4分30这样一个目标。第五组是97.9%，第六组呢是95.5%，也就是说我其实到了第五组和第六组的时候是完全找着这种间歇跑稳住配速的感觉。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图表哈，非常直观的告诉你，你从最开始到最后，你的配速是一条曲线，以及你上下两个区间是你预设的配速区间，看这条曲线是不是稳稳的压在你的这个配速区间之内，数据非常漂亮。但是再往后跑，真的是心态崩了，心态崩了，没有水，真的是有点其实如果再坚持2组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主要是心态确实没稳住。其实刚看完奥运会马拉松比赛，我感触也挺深的，就是那么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在行进过程当中都会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冰块没有塞进帽子里边，帽子被吹飞了，想拿一瓶水去补给，结果水没拿到，因为杯子没有拿住翻了，这种意外情况都可能发生。那么这种细小的情况其实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让他们的心理波动，进而让状态波动。所以我觉得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这种高水平的比赛里边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没有看见谁都能让我一次普通的训练的心态崩成这样，他们要面对压力就是要大得多。当然我的挑战当中可能也会面临这样心态的波折，感觉自己状态不好，这要看我们在途中自己的一个及时的调整能力。其实我觉得长跑运动最有魅力的也就在于这儿，途中会遇到很多你无法想象的或大或小的这种意外，如何调整心态，像我今天这样，我觉得也是算给了我一个教训吧。之后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好好调整心态啊。今天剩下2组，就当做失败吧，当做给我这个教训啊。先这样，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训练体验就先分享到这儿。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听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咱们继续就奥林匹克运动的大话题跟大家来做交流哈。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是从奥运会一直开始说，现在开始说到残奥会了。因为残奥会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非常大的一类啊。 是， 每年夏奥会、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夏奥会、夏残奥会。 嗯， 冬奥会现在咱们基本都是要两个连着一起为大家来介绍，冬2022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没错， 所以其实，叫残疾人运动呢，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当中人权保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对吧？那。你残疾人就没有这个运动的，比如说运动这种权利以及受到全人类关注的这种权利吗？不是，必须要有，而且要给，非常大的一个展示的空间。 是， 所以今儿呢，不仅是今天嘛，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残疾人运动会、残奥会、残奥会这事儿。今天咱们先来说一说一个特殊的在残奥会当中的一个角色，叫特殊跑者领跑员。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 有这样一些特殊的跑者，他们被称为领跑员。残奥会的田径比赛规定，盲人田径运动员参赛需要通过领跑员代跑协助完成。此外，在平时的训练中，也需要由领跑员与其共同完成训练计划。在之前的北京残奥会上，中国的短跑领跑员一般是30岁以下的男性，身高在1.8米至1.85米之间，且近4年在市级以上运动会上，电子计时成绩不得低于100米11秒20等标准。在赛场上，领跑员和被领跑者之间默契配合，助力推动成绩。这种默契源于日常训练和领跑员给予被领跑者在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照顾。领跑员与盲人运动员似兄妹似兄弟，不论在赛场内外，他们都是手挽着手，同进同出，情同手足。盲人田径项目的功勋章有一半属于那些默默奉献的领跑员。我国盲人跑者刘翠青在颁奖结束后说，是体育让我放飞了自己，虽然我平时看不到，走路都是缩手缩脚的，但当跑起步来时，领跑员就成了我的眼睛，我就敢放开跑了。我也从来没想过盲人也能自由奔跑。当然，刘翠青之所以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肯定离不开搭档的共同努力和帮助。徐冬林在2010年体育专业毕业后，当起了他的领跑员。这位幕后英雄曾和搭档一起获得过世界冠军和残奥会冠军，但是我们在领奖台上却看不见这些无名英雄的身影。所以自2012年伦敦残奥会后，国际残奥委做出了新的规定，领跑员终于可以和盲人运动员一起上台领奖。 好，听过刚才这段录音，其实大家通过电视镜头多多少少也应该能看到过领跑员在这个残奥会上的角色，然后包括他们的展示，尤其是在田径项目当中， 对， 必须要前面有一个领跑员， 领跑员， 他也不是前后，应该是平行的， 平行的领，对， 平行的一个领跑员， 对。当然这个也是分这个不同的这个伤残级别哈。关于这个伤残级别，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残奥会因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啊，所以它整个的伤残级别是划分的非常非常的细的哈。一个小项甚至能划出6-7个级别来哈，不同的这个伤残等级来比哈。就说田径项目其实也分为要么是这个有肢体残疾啊，这样残疾人，比如说，前年非常有名的那个南非的刀锋战士， 刀锋战士啊， 皮苏托留斯啊，这个速度非常快啊，跟这个健全运动员已经相差无几了。那个就是肢体残疾。再有一种特别的，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录音当中听到的，对于这种有视力障碍的啊，这种残疾人参赛选手就需要助跑员啊，就是领着他一起跑。这个角色真的是，我觉得。我每次看到哈，都有一种特别神奇的这种感觉。然后一个人在黑暗当中，他需要还跟别人去竞速啊，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是哪儿，需要有一个人来配合他的速度，来一起前进。我们说这个田径比赛哈，比如像这种百米的比赛，其实都是一个人啊，我一个人扛负着所有的压力哈，我上场跟对手去比拼。但是在这种残奥会的比赛当中呢，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你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带领。其实这是两个人相互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就是运动员跟他的这个你叫助跑员哈，或者领跑员之间，其实也要有长时间的这种默契沟通。 这很奇怪，怎么领呢？其实之前论论在，应该是在去年的，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广播日10月25号的时候， 对， 当时也去参与了。 北京有盲人跑团， 盲人跑团，嗯， 对， 嗯， 参与了盲人跑团当中的志愿服务，就是领跑， 领跑 这事儿， 对， 也跟我分享。 嗯，当然我是助跑了一下啊，助跑了一下，当然也是听，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盲人跑团，它也是由两部分人群来组成的，一个呢就是有视力障碍的啊，这些残疾人朋友们，另外一类呢就是他们的助跑员，这个比例基本是1:1，甚至助跑员的人数要更多一些， 嗯， 要带领他们去奔跑。然后我当时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其实这是一项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的工作，因为你如果要带领另外一个人奔跑哈，首先要跟那个人，你们要有一个。有一个心灵上所谓叫破冰啊，你得让他信任你才行 哦 啊。如果说那完全一个陌生人，我也不认识你，我也不信任你，那么很难说你给我指引的路，我就放心大胆的迈开步子，我放弃一切，只管向前冲啊，很难会做到这样。所以要所谓每一个这个助跑员和这个视力障碍的残疾人朋友，他们其实基本都是配对的，都是1:1啊，就是说我只带你，比如说啊，宋阳只带王论跑啊，只带王论跑。如果换个人来跑的话，我可能从心理上啊，就会现在有抗拒，说我能不能啊跟着。 比如说两个人必须要配合默契，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训练， 对。 那再说一点细节，他用什么来辅助？手拉手不可能啊。 其实是一根绳子啊，是一根特制的绳子啊。这个绳子呢是将两个人的，应该是运动员的左手和这个助跑员的右手是这个绑定在一起的，两个人同时拽着这个绳子的两端哈。当然那个绳子上有一个环，你抓着那个环就可以了。另外，这个助跑员会通过一些非常轻微的这么一些动作来指示你的方向，比如说你现在行进的线路稍稍有一点偏右，他不是说给你蹬一下啊，说啪就往左来，他就会稍微有一个往左拽的一个小小的趋势。这样的话呢，对于其实在黑暗当中有视力障碍的朋友们来说，他们是很敏感的，稍微这个绳子往左一点，他就知道哦，我的线路现在需要往左，他就会往左靠一点。那么看你线路偏差的距离多还是少，你要稍微偏了一点，他可能就是，其实跟我们开车打方向盘很像哈，我们要偏离就稍微偏离一点哈，你可能就是有一个微调哈，把它正过来就可以了。偏离多了呢，就稍微打的稍微猛一点哈。但是这也是需要一个常年的配合的。我记得在这个2016年的里约残奥会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这个中国运动员啊，当时获得了这个百米项目的银牌啊，应该是一位女运动员。当时她分享的故事，我印象特别深，说她跟她的助跑员在一起配合多长时间呢？就差不多2年的时间。两年时间两个人要一起配合，然后才能达到整个。说是所谓心灵合一的状态啊，就是我稍微在这个绳子上有一点动作，哎，这个残疾人运动员就马上知道啊，我应该怎么去走，这是需要长时间一个配合的。包括像刚宋阳提到那次在去年我们的1025听众日的时候，我也体验了一把，就真正的所谓在黑暗当中奔跑的感觉吧。我是当时就是戴了一个眼罩，然后有一个这个助跑员，当然助跑员那个人呢之前也来咱们节目当中做过客啊，等于是跟我已经建立起了一些信任，然后闭上眼睛他拉我绳，我体验我跟他跑，真的是挺恐惧的，就是迈开步子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更别说你发全力，说是像我们正常人一样，你敢发全力去奔跑，特别难。我记得那次跑了3公里，一直到最后的200米，我才敢说稍微加一点速度。之前就是完全，他会说你别害怕，你跑起来，你有什么问题，我不会让你出问题的，你不会撞到任何东西的。 嗯 啊，我会用这个。 是你害怕？ 我害怕，因为 领跑员害怕。 我害怕，领跑员一直在让我不要害怕，但是我一直确实非常害怕啊，就是根本加不起速来，就是步子稍微快一点，我就会感觉到。 所以你当时这个感受的是蒙上眼睛的跑步。 我都感受了，我既感受了领跑，也感受了蒙上眼睛在黑暗当中跑。但蒙上眼睛在黑暗当中跑，真的那种恐惧感是 不敢跑， 真的是不敢迈开步子，特别困难。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这个残疾人运动会，就残奥会当中，奥林匹克运动当中，有很多特别感人的一个瞬间，就是，你看到很多运动员，尤其是在这个什么跳远运动员，包括在一些，在视觉障碍有问题的这个就视觉障碍的这个运动员当中，有的时候他真是不顾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场地方有什么，他可能会出现受伤的这个状况，但依然是全力的奔向前方。 对， 当然说回到这个残奥会，历届中国运动员在残奥会上的表现确实不错，在奖牌榜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我们只是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个在残奥会当中的一个 特别的角色， 特别的一个角色，就是领跑员的这么一个角色。 对，但是这个领跑员哈，也不是说这个大家想当就能当的，比如说我当时哈，参加完那次之后，我还专门去了解了一下啊，我觉得就那次体验了在黑暗当中跑这个这种感受之后，我就对领跑员，我觉得哦真的是不容易。然后我当时也是去搜了很多的关于领跑员的资料哈，这个领跑员也不是说你想跑就能跑的，就比如说到这个残奥会这种级别哈，你要想当领跑员，你必须是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啊，才可以去跑的。我记得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当时查阅资料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个例子，如果你想担任百米，残疾人运动员的领跑员的话，那么你自己的百米最好成绩要跑到11秒30以内， 我天， 才可以去有资格去申请做残奥会运动员的领跑员。其实我们看11秒30这个成绩，对于普通的。对于普通运动爱好者来讲，其实很难的，其实很难的，很难的。11秒30挺快，基本也都是得受过专业的田径训练的， 对， 这朋友才可以去当这个领跑员，才可以去满足这个标准。另外，2016年里约残奥会，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博尔特还当过领跑员，他当时应该是印象没错的话，带领一名女子的有视力障碍的残疾人选手去做了他的助跑员，啊，两个人一起跑过了终点啊，当时感觉那个女选手啊，特别特别的开心。 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期关于残奥会的这个话题。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以后的这之后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这一段时间我们都会继续就奥林匹克的大话题跟大家一起做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哈。这段时间呢，我们都集中在一个体育的一个大海洋里面去。刚刚奥运会的这个结束，即将我们就将迎来残奥会，同时呢，更加期待转过年来的冬奥会。当然冬奥会和这个夏奥会之间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全运会，感觉进入到这么一个体育的一个盛会里面来哈。除了我们在看职业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的同时，有的时候有点手痒痒、心痒痒啊、腿痒痒，也想出去练吧练吧哈，也想出去运动运动。抓住这个好时间啊，我们多到户外去。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一位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播，他呢就是一边看比赛一边心痒痒，然后就决定出去呢用骑车的方式锻炼，还组织成了一个骑行队伍啊，跟他一起来练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节目主持人佳佳啊。佳佳你好。 哎，大家好，宋阳好，我是佳佳 啊，欢迎佳佳来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咱们不说车的事，不说交通的事哈， 来说 说不说机动车的事，我们说说骑行的事哈。 对，好， 我看到最近就是还组织了好多我们台的同事一起出去周末在骑行啊。 对对对对对。 最近去的是哪儿？ 最近啊，我们一般以怀柔 啊， 门头沟， 嗯， 还有包括延庆为主， 是吧？ 还有密云。对，最近这段时间这几个地方去的比较多， 一骑就100多公里。 哎，每周100公里。其实今年特别有意思，往年我应该是从2016年开始骑车，但之前呢就是完成一个任务，比如头2年是完成了环岛，后3年呢是完成了一次北京到上海，然后就一年就不怎么骑了。但今年因为疫情，然后呢在疫情期间呢宅在家里的时候就开始发胖，胖了以后呢你想怎么办呢，然后又没有什么健身房，也不开门，对吧，健身房也不开门，然后就想说要不就约朋友骑行。那会儿还不能够有这个大规模的组织，就约了几个好朋友从3月底开始骑车。结果为什么会有同事加入呢，是一开始先是同事说啊，你骑100公里，说我17公里小骑小黄小蓝都快死了，你100公里怎么骑的后来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你要骑专业的自行车100公里其实没有那么难。然后后来是什么呢，后来是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我掉了8斤。 哦，有效果了， 对， 所以大家看到了。 对，然后从一开始那两个想要挑战100公里的同事开始， 嗯， 他们也这个也有了很大身形上的变化，然后开始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的骑行队伍。现在我们已经有一支，连上我们的编辑还有这个新媒体这一部分的工作人员组在一起，超过14人的骑行队。 对，我看很庞大。有一次我约，也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叫高哥，我说周末走，咱们去开卡丁车去 啊？ 不去，我说啊，不去，咱上周不刚开完，为什么不去了？我去骑车。 对对对对对， 我说骑车去哪儿骑啊？就是跟家他们一起去，去上山去骑行100多公里。后来我看发的那个照片，还真是不错。 而且你知道吗？就像高哥，他原来应该是滑雪，然后也从事过很多极限运动，然后身体呢就有些伤，比如说他有一边脚好像韧带有断裂的情况，那就身体有伤的情况还想再做运动可能就有点难，身形就开始，据他说啊，就开始胖。所以后来呢就是发现，要么游泳要么骑车，这个两种运动方式不错。那疫情没地儿游啊，然后而且骑行最大的好处是大家一块儿出去，就好像集体活动一样，可以郊游什么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开始加入到我们的骑行行列， 挺好 啊。然后就开始骑车，而且高哥那会儿呢他订的那款车一直没到，所以他骑了一辆平把公路，而且还是比较重的平把公路，不能够调座椅的后头没有支撑的平把公路你懂的，就是基本上 这是个什么车居然不能调座啊？ 你用10分力最后只能上3分在你的这个踩踏上，所以很辛苦的一款车。跟着我们骑了有几个星期我忘了，他说体脂从22%变到了18%。然后现在呢他的新车已经到了，现在高哥我们已经追不上了以他前面的锻炼的基础再加上这个比较好的车已经能起飞了。 就是原来就是你们去骑呢高哥跟着啊，比如说 他一开始还挺累， 对，比如说你们要是8点出发，他得6点走，因为他得先骑啊，跟不上你们，你先走吧，你先骑吧啊，你先一会儿我们就追上你了。 现在得等我，我们得等他，不不对，他得等我们。 现在8点，他9点出发就行了，可以追上你们。 他能起飞了，真能起飞了。所以我觉得，反正经过这几个星期的骑行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获。不管是说你收获到了这个出去郊区游玩啊开心的这种心情，还是收获了瘦下来体质降下来的这个愉悦，还是收获了相对比较紧致的瘦的身形，我觉得都是收获。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哈，就是说坚持啊，究竟你去坚持一件什么事儿哈，坚持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坚持最大的那个意义是在于你还没有看到效果的时候你依然能做这件事儿。如果一旦你看到了那个效果就谈不上坚持了，因为你说哦，原来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继续做吧。那我觉得那就不叫坚持了，那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习惯和一种热爱。就是当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就是快乐的那个点的时候啊，好难啊，这件事好累啊，为什么还要骑，下周再去想想，那么早还要起床然后再去做，那个是坚持。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往往都要经历那样一个过程，如果你度过了那个点你一定会找到那个快乐。 所以我觉得有伴儿，我觉得有伴儿特别重要，尤其像骑行，原来为什么只骑一年只骑一次呢？因为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就是都是年假只有10天，所以通常只有一次长途骑行的机会，又想到不同的地方去走一走。今年真的比较特殊，一是不能出去了，年假呢也不能用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真的是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从一开始是无聊约的朋友们一块骑骑车，到后来呢是就像你说的，可能突然间发现了一些不错的效果，而且呢因为有朋友，比如说我不想坚持了，我实在是扛不住，我起不来，但朋友说约好了，你怎么可以不来？ 对， 而且对，然后有了这个动力和督促以后，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慢慢的就想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如果一周不骑有点难受。 对对对， 还有一点女生呢就是夏天到了买了很多漂亮的车衣，如果不骑没有机会穿 骑行服啊。 对，所以为了那些漂亮的车衣，为了拍照，那也得要去骑。 对，这个就是要怎么说，当你想开始一项运动的时候先花一大笔钱把装备凑足了。 对对对 啊，最后你觉得不去，哎呀这钱都花了啊，有点 可惜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像那个很多的女性骑车啊就坚持不住的，你就买不同颜色的头盔。 贵，我买不同颜色的车衣 然后再买不同颜色的骑行服，再买不同颜色的锁鞋。 哇哦， 对，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骑行服配什么颜色的头盔，配什么颜色的锁鞋，这是一套，你下一套就换骑行服，再配另外一个颜色的头盔和锁鞋。 嗯， 说一套一套一套，一定不是一套骑行服，而从头到脚 是 的一套。这样的话你是吧， 你这么说其实我没好意思，因为我确实是这样的，我有四个头盔。 四个头盔是吧？ 白色、蓝色 啊， 黑色和红黑色。 红黑啊。 嗯，然后眼镜呢这么多年啊攒下来基本上9到10副 骑行眼镜。 骑行眼镜不贵啊，但都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牌子，我觉得好看。然后还有呢骑行服。 骑行服。 我们家呢 T 恤一半装 T 恤，一层就是有一边是专门是夏天的衣服，一半是骑行服。 哦， 骑行裤呢我倒省一点，一般呢就是纯黑的，长的短的。 嗯， 然后呢你就可以上身随便搭，还有手套。 手套，对对对， 有些这个骑行服呢它是跟手套啊还有小帽以及袜子是配成一套的。 嗯， 如果能够凑得齐，尽量的凑齐。 对， 网上搜啊，价格合适的时候，对，慢慢的积累。 嗯， 所以每次出去骑行之前，最头疼的是穿什么？ 穿什么啊？今天配哪套？ 对对对，今天会是阳光明媚呢，穿的亮点呢，还是今天颜就比较阴暗，然后可以穿的低调一点？ 嗯，对对对， 我是胖了穿黑一点呢，还是我最近瘦了可以穿浅色一点？不用担心啊。 没错没错。 嗯， 这个穿搭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女生的纠结。嗯， 穿搭好了之后，你整个骑行出去你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别的衣服可以无所谓。今年真的疫情期间我没有怎么买T 恤或者别的衣服，都是穿之前的旧衣服。但是骑行服我今年倒是新增了不少。 对， 就是如果你有一项兴趣跟爱好，你很愿意为它投入。 嗯， 而且呢你这个投入是你觉得能给你带来愉悦感。我无所谓我平时生活里穿成什么样，但是我很在意我在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穿的舒不舒服，这个骑行服能不能让我比如说有更舒适的骑行体验，然后运动效果，再有就是好不好看。 这个啊就是钱花在什么地方。 嗯， 这个也讲了一种叫做消费升级。 嗯， 啊，原来呢咱们都是把钱呢花在吃喝上啊，我要吃一点， 现在都吃的很少 啊现在从原来的大鱼大肉基本都改成西兰花了。啊，西兰花，水煮西兰花啊。 对， 就是在吃喝上的要求其实越来越少， 越来越低。嗯， 越来越低了，慢慢的就放到了自己兴趣爱好上。 嗯， 很多人去买了自己的皮划艇啊，买了自己的桨板。 哦， 他也没有多少钱啊。 嗯， 但是那钱反正能买个驴牌的包，反正能买得着啊。 我觉得驴牌的包对吧，你意义，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意义不大，不如体育用品给我带来的愉悦感更好。 所以说，就是，你的钱究竟花在什么地方。 嗯， 是花在了吃喝平时的这个穿和其他方面，还是说你花在了这个与山川河流的接触上。 嗯， 它是不一样的。 嗯，对， 当然如果特别有的话你也可以多花。是吧。 没有没有，我觉得现在啊说实话还是应该这个更怎么说呢，更精打细算的让自己的生活在不降级的生活这个质量不降级的情况之下尽量的节省。 嗯， 因为今年说实话还是有一些不容易的， 就是寻找幸福的点呢就是都不一样啊。 对， 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你终极的那个幸福感啊。 嗯， 这个每个人都在去寻找。 是， 可能今天咱们聊的是佳佳包括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汽车。 嗯， 当然也有人说我没有感觉，我就喜欢喝咖啡美食 也可以。啊， 可能他也找到自己的幸福点。 对， 没有关系。找到就可以了。 嗯， 到这儿也说其实今年到现在为止好像泳馆也可以游了。 嗯， 慢慢的这些体育设施体育活动呢 都在不断的回到我们的身边。这会儿我们就更加觉得哎呀，如果说前几个月你在坚持了某一项体育运动的话，坚持的是对的。 嗯， 你再跟别人比，你看佳佳瘦了那么多斤。 对，我瘦了10多斤。嗯， 真的10多斤啊。 嗯， 我看那个同事有的也确实是像你说的体脂含量也下降了好多。 腰线都出来了。 对啊，这个天气一热是吧，穿衣服你也好看啊。 而且人会更自信。现在刚才我们还在说呢。嗯，因为我们在约周末的骑行，还在说在咱们有一个同事哈，他们有一个节目组的群。 嗯， 在群里面呢大家就说哎呦周末来我们家吃饭吧。 嗯， 这家说我可以带这个肉，那家说我可以带那个肉，大家可以烤啊怎么样的。结果我们同事来了句不， 我要去骑车，把天儿聊死了，还说每个人都想周末好好吃一顿什么的，结果我们同学不，我现在不吃了，我现在要去骑车。那其实骑车我觉得不耽误吃，但是要看你吃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骑行的时候呢，有时候原来是像我原来减肥啊，不太敢碰带糖的饮料，什么可口可乐呀什么的基本都已经戒了，然后还有包括比如说烤肉啊烤串啊什么的，有一阵儿也没有怎么敢吃了，但骑车以后发现代谢变快了，如果你真的特别馋吃也不怕，而且骑车的时候呢需要点糖分，喝可口可乐有糖的也没有心理负担， 对， 而且喝完了以后照样瘦， 没错， 所以这种感觉是特别愉快的。 对，当你没错，又可以敞开的回到这个啊 童年 油盐酱醋面前了啊，这个 对，当然 人烟味又回来了、啊。 对，当然也不能这可劲儿的吃哈、啊，但是我是觉得说这种心里很自由的感觉是原来已经没有的，原来你只能靠节食减肥控制体重的时候，你会觉得太苦了。我每天只能吃些白水煮青菜啊什么的，但现在你会觉得我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因为我运动，我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会有更大的消耗，然后我再吃一些我喜欢的东西，我心里没有罪恶感。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幸福感的来源。 这个公认的啊，世界上三大有氧运动，跑步，骑行和游泳， 另外两个都不会。 跑步你不是穿上鞋子出去跑了吗？ 但是跑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骑车可以骑100公里不带喘，就平路啊，爬坡一定喘，但是我跑步跑个300-500米我就不行了。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是突破不了心理障碍，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跑步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而且还没有暂时没有找到乐趣的一项运动。因为骑行呢不管怎样就是大家呼朋引伴的，然后一块青山绿水之间，有时候骑得开心都有点那种想起飞的感觉，但跑步呢觉得每一步啊每一脚啊都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所以我暂时还是没有办法享受跑步的乐趣。 是，也有跑步的人跟我说过没法享受骑行的乐趣。 对，因为屁股硌。对，所以每个领域每个运动可能都有自己的拥趸，然后也都会有自己爱他的原因。 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坚持就好了，就是当你找到乐趣就继续做， 是是是， 然后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哎，我又喜欢上其他的运动了。 哎，是， 对吧？ 是， 刚才说到这个骑行啊，佳佳说了很多骑行过程当中带给他的一些改变，然后因为骑行带给身边人的一些改变，也谈不上坚持啊，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周末的生活方式之一， 就是多了一个和朋友和同事更多接触的机会。 对，生活方式 来说，对对对，你想周末的时候一般以前可能上下班打个招呼，这是同事之间的感情哈。但现在因为有了骑车，周末可能会约一约，提前一晚住个民宿，然后呢会烤肉的朋友呢烤肉，这个大家呢这个聊聊天，第二天早上呢一大早6-7点出去骑车骑一天，晚上呢再回去踏踏实实休息一下，你就会觉得周末的生活变得特别的丰富，而且多了很多与同事和朋友之间接触的机会，还可以带着家人可以开着汽车当补给，他可以跟着家人一起，咱们可以比如铺个垫野餐，然后一点不耽误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而且可以扩大生活圈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骑行让我觉得能够坚持下来的又一个理由。 对，下次带着佳佳啊，这个一定要带你体验一下那个，现在你们其实骑的是公路车， 对 吧？ 我们公路车。 更爽的是山地车， 我知道山地速降是吗？ 就是下次咱们去玩一下 downhill， 就是你说的那个速降， 可以。 但是那个 downhill 呢，又不是说很极限的那种，在北京周边也可以玩，到崇礼也可以玩， 好，那 种 DH， 然后太好玩了。玩上那个之后，你可能就 又开始新的 公路车没意思啊，来换山地啊， 又进一个新坑吗？ 那个真是太好玩了啊！当然，其实骑行，像佳佳说的会交到很多新的朋友，有新的话题出来，其实这个很重要，怎么去选车，怎么选装备，怎么挑，然后骑什么样的一个路线哈。所以到时候想问佳佳一个话题，就是最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节目开始说过跟佳佳之前我们一起啊打过羽毛球，那时候不知道你骑车哈，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自行车这项运动了呢？ 其实挺机缘巧合的，因为2014年我到一路畅通节目组，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叫善行者的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 对， 然后当时呢就到这个交通广播，来就是说有没有人愿意报名， 组四个人一个队就行了。我那会儿2014年刚去嘛， 嗯， 然后我看没有人报名，我就举手了。然后那一次报名以后呢，就发现50公里不好走，我走了35公里就扛不住了。第二， 啊，越野赛是吧？ 对，它是一个那个 山行者徒步的那个， 对，它是扇形越野徒步。 啊，明白。 然后，但是经过了那一次以后呢，我发现，哎，运动这个事情其实，尤其往户外走，好像是有点意思。 嗯， 正好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环台湾的一个纯女子团的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呢，说的是一天大概骑100公里，10天1000公里。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不敢答应，这太可怕了，怎么可能一天100公里。但是因为我善行者那一次的经验，我想走50公里能走完，那骑100公里好像也还可以哦。 嗯， 然后我就开始说，嗯，那行，那我就去试试看吧。结果从那一次环岛开始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然后呢那会儿还真是连平坝和弯坝公路都还分不清，然后但是就去了啊。但是在很多专业人士的帮助之下吧，算是完成了，开拓了眼界，认识了新朋友，而且发现自行车旅游这种新的旅行方式很有意思。 台湾哈， 对，台湾。所以从那以后呢，我是以自行车当成一个旅游的交通工具，比如说环台湾啊，或者说是环日本的琵琶湖，韩国的济州岛，又或者呢，比如说完成一次所谓的挑战啊，从北京骑到上海，我是把它当成旅行的方式，但原来它并不是我的健身的方式，我还办着健身卡，然后还要去举举铁，我觉得那可能是健身。等今年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以前认为的这种旅行方式，它如果回归到我日常生活里，如果每周能有一定量的骑行，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身方式。 嗯， 然后我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好，今年。而且我发现骑行最大的好处是增肌减脂同步。原来撸铁吧，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练，但骑车呢，基本上骑一趟下来，就会发现增肌和减脂好些部位的肌肉不知不觉就增加了。 其实你知道，就是 事儿， 对，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骑车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你塑造身材曲线的这么一个方式。 嗯， 因为骑行呢，它练的最多是臀和腿， 但是核心也需要， 就相对于其他运动相比较而言，它更多运动是臀和腿，其实游泳特别需要核心力量， 不会， 就是游泳其实你知道，就是真正的那个游泳的高手，他游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收腹的， 是吗？ 是收腹的，对，他是非常，你看游泳那些选手啊。职业选手他一定宽肩膀，中间那个腰腹就是倒三角形、这样下来，他特别要求他的那个腰腹。 是， 骑行臀腿特别练，所以女性其实如果说臀型漂亮啊，腿漂亮，男性呢，你知道，其实臀腿是身体最大的肌肉群，它相当于我们的汽车一样的发动机，你身体所有的那个发力的点都是臀和腿。所以骑行就特别特别的练。 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为什么当初会喜欢上骑行，还有个原因就是我骑完了以后呢，我第一次环台那一次瘦了10斤，体脂呢是我在健身房里练了，那会儿已经练了有1年多还是什么的，体脂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一下下降了，也是从比如说从28%还是29%啊，下到22%吧，反正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跨度。另外还有一点就裤子变紧了，裤子变紧我一开始以为是胖了，后来发现不是翘臀了， 对， 就是你的那个身形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是我这么长时间健身，然后健身教练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然后我都没有练成的，结果没有想到十天，然后居然就完成了。而且另外你说的这个臀腿啊，很多女生可能会担心，比如说骑完了以后腿会变粗啊，什么屁股会变大呀，什么的，其实是会有这个担心。我一开始也是，尤其环台我们爬了一个叫那个寿卡，爬了一座山，爬完的当天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我就能摸到我大腿就鼓起来了，中间有一个窝，我当时还跟我同房的那姑娘说，我说完了，我变牛蛙了，就要鼓起来，他们说你这叫肌肉充血， 对对对， 就你长肌肉了，然后呢稍微一拉伸，过了一段时间再摸，哎，它虽然是肌肉还在，但是它并没有再鼓起来，而且你的腿，别人说，哎，你腿变细了，跟我原来以为的说，哎呀，变牛蛙了，腿变粗了，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 而且再加上呢，这个裤子变紧，有翘臀的感觉之后，我就发现，骑车是一个省时省力的减肥健美的好运动，所以我当时才觉得对这个运动